门窗紧闭着，莫名一阵凉风从他头顶而下，他打了个寒战，顿时整个人都精神了。姬彤觉得房间里冷森森的，也许是降温了，听听着风声叫的比哭声还哀怨。他正要拿件衣裳披着，忽然脚下出现一双脚，穿的好像是日本木屐。他抬眸看清这鬼的模样，他长得并不吓人，甚至是和蔼的。姬彤见他一言不发，慈眉善目地对自己微笑，头疼得更厉害了。老爷爷，你想要什么？沧桑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萦绕，像是迷烟，扰得他意识不清。 别这么叫我，我的婉芝。 周欣在邻居家听到外边的动静，出来看一眼，只见家门大开着。 彤彤， 他去季彤卧室看了一眼，没有人。周欣透过窗户往下看，就见季彤穿着睡衣拖鞋，径直往小区外走。 哎，彤彤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彤彤， 季彤不理他，周欣心慌起来，快跑着冲下楼。等他跑到小区门口，已经见不到季彤的身影了。路边的老太太说往西边去了，于是他慌忙跑过去。等他追到的时候，季彤站在桥栏里面，周欣几近崩溃。 彤彤，你过来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呀？ 小闺女，快下来，你要急死你妈妈。 没什么过不去的，丫头，别想不开呀。 季彤，你给我过来。 季彤呆滞地看着河水，周欣泣不成声，忽然给他跪了下去。 你放过他，你放过他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求你了。 旁人听着疑惑，觉得这母亲脑子急坏了。周欣咚咚咚的头撞地。 你到我身上来吧，不要伤害他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 季彤忽然撒了手，人直直地坠落下去，身后传来惊呼声。周欣跌跌爬爬地伸出手， 彤彤， 他趴在栏杆上被路人拉住。 别冲动啊。 这个时候母亲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庞大，她看着泛起涟漪的河水，猛地甩开搂住自己的男人，利索地翻过围栏跟着跳了下去。她不会游泳，路人有的报警，有的往桥下走，想要施救。落水的那一刻，季彤忽然清醒过来，他奋力往上游，可是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脚一样，拽着他往下拉。他的耳朵里灌满了水，却似乎隐隐听到一些不清不楚的声音。 婉芝，跟我走吧，婉芝。 他无法呼吸，无法思考，无力挣扎。忽然一团黑气出现，像条凶猛的沙影乘着漩涡直冲而来，一股巨力将那老鬼打开。是薛丁青，他在人间几十年，鬼友众多，算不上孤魂野鬼，自在到头了，觉得什么都没意思。十一殿动不动就派一些虾兵蟹将来追他，恼人得很。该去的地方总归是要去的，他害鬼害人，一遭苦刑逃不掉。去阴司前，他想再去看看那个叫季彤的女孩，谁知刚到就碰到他被恶鬼缠身，当着他的面从高桥上跳了下去。薛丁青看着不断下沉的季彤上了他的身，他水性极好，很快便到了水面，被岸上的人救上去。他从季彤的身体里出来，立马有人过来抢救。 婉芝，婉芝，季彤，醒过来呀，季彤。 季彤猛咳了几声，呛出水来。薛丁青定了心， 转瞬怒气上头，循着刚才那恶鬼的阴气去。老鬼速度很快，且善于隐藏，总是莫名没了踪迹，带着他不停兜圈。薛丁青急了， 躲什么？滚出来！ 老鬼从他上方落下，手握住他的头。薛丁青反应极快，顿时拧出那手腕，将他扯下来。不想老鬼一掌下来，打得他飞落极远。薛丁青看清老鬼的面庞，当时凶气爆发，无法自控，凄厉的鬼声快要将他撕碎。 唐田， 你还记得我？ 你就是化成灰，老子都认得你。 何峰在小地狱被锁链锁住手脚，到处充斥着鬼嚎，执行的鬼族拿着鞭子不敢动手。 何大人，您受着点儿啊！ 少废话，快点。 鬼族甩着鞭子慢悠悠打上去，何峰狠狠看了他一眼。 你平时就是这么执行的？ 何大人饶命啊！ 起来。 那小的，真打了。 你再多说一句，换我来打你。 鬼族狠狠就是一鞭子。受刑半日，何峰越狱了。他手下来小地狱找他，告知一些消息。周鑫死了。何峰翻过他的册子，周鑫能活到89岁，万不该这时候离世。他正被阴差带往阴司去，何峰硬生生从阴差手里抢了魂。 他未到死期，你乱带我找白无常扒你的皮。